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小林也对萨米尔怒吼着，那个机器人的 AI 能抵抗 EOW， 你知道光这就是多大的财富吗？如果我搞清楚缘由，我说不定能造出不受 EOW 控制的机械军队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小菜而已，正餐你也想不到，他可内装了人类的大脑哦。哼，只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被激活，还得靠芯片度日罢了。如果换成我的大脑再加以连接，哼哼哼哼哼，啊，什么？萨米尔的呼吸急促起来。他可控的热核聚变能源炉，全世界都没几个。妈的，妈的！早知道老子明抢就得了，给我关进地牢，吊起来！士兵的枪托重击在萨米尔脑后，将他打晕，绑起，抬下了楼。 爸爸，我不能丢下爸爸！ 艾利克心急火燎，小手不断地捶打着 KDA 的后背。KDA 在顶楼间专心地跳跃，没有停。艾利克，我不出现，他们不会对萨米尔先生怎么样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去图书馆，等小林也出现，相信我，他一定会去。 哥哥，你一定要救救爸爸，我已经没有妈妈了。 别哭了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这段路并不长，对埃里克来说却如此的漫长。他们在图书馆楼顶停下，旁边还停着不久前 KDA 摔死的研究员的尸体。他把那个家伙提起来，丢到废墟的阴影里去了。两个人匍匐在楼顶边缘，往图书馆大门前的碎石空地上一看，月亮快要下去了，现在是后半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两盏大灯的光忽上忽下的颠簸着，从远方碾压着碎石过来。卡车的马达声音越来越近， KDA 的右手轻轻地压着艾利克的头， 卡车在图书馆门前停住，车斗雨棚的门帘掀开，跳出八个武装人员，拽下一个满是鞋印的黑炭纤维袋。小林也跳下车，在一群士兵护卫下神色匆匆地走进图书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口袋里边应该就是 KDA 小声地说着，哥哥，我们怎么办？先观察一会儿再决定。对不起，苦了你了，楼顶这么冷。 没事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 他急忙地摇摇头。小林也吩咐塞顿扛着麻袋和自己进去，其余的人一律把守在附近，包括楼顶。军人们应命散开。当小林也的马靴踩在二楼手术台的地板上，看着里面的一片狼藉，愤怒地用拳头砸了一下墙。 都是一帮废物。 地上带电的水早已分解干，他走到手术台旁边蹲下，与台底摸索了一会儿，旋动了什么，手术台渐渐地平移开，露出了一个洞口和向下的楼梯。爬在楼顶破洞旁， KD 和艾利克的视线都被手术台挡住了，看不清他动了什么手脚。塞顿在前，小林也在后，两个人走下去，手术台便自动合上。就在此时，有卫兵沿着图书馆的墙壁上往上爬，已经快到了屋顶。 KDA 飞身扑到左侧，扭断一个卫兵的脖子，又奔急到右边，右侧那一人看到 KDA 袭来还没说话，也被掐住喉咙管憋死了。 KDA 把两具尸体放在楼顶上，取下一把激光枪背在了身上，这残酷的一瞬让埃里克不忍心去看。 KDA 抱起埃里克从屋顶的洞口轻轻跳下去。手术室里昏暗依旧，埃里克跑到手术台旁蹲下来认真探索，于底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个被磨光的旋钮，他试着转一下，手术台便轰然挪开，露出一个地洞。啊！他急忙地向后退， KDA 一个箭步挡在他的跟前，防备下面的人冲上来。洞里并无人影，艾利克松了一口气。 KDA 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块木板，涂满油泥，用右手的高温气流引燃作为火把。他在前，艾利克在后，两个人摸索着沿阶梯下去。斑驳的石壁上有些苔藓，湿滑的，想必下面应该不见阳光已经很久了。一层是一间几平方米的暗宅，很小的屋，石桌椅床都长着绿苔，看得出许久无人待过，阴森寒石。楼梯还在向下延伸， KDA 把火光放低，发现灰白石阶上没有绿迹，判断下一层也经常有人出入。石顶上一滴水掉砸在地，发出啪的一声，埃里克吓了一跳，忙躲在 KDA 的背后，然后为自己的依赖和胆小而脸红。沿阶梯走到地下一层，有灯光从前面拐角照了过来， KDA 便熄了火把，转身对着埃里克小声说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过去看看，务必不要出来好吗？埃里克认真地点点头，心中却忐忑不安，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KDA 应了一声，背靠着墙缓慢走下最后几级台阶，微探出头。地下一层是间囚牢，空间比上面大得很多，三四个囚室都是从岩壁抠出来的，被铁棍围闭成笼子，当中的一间石顶上凿进两枚钢圈，两条铁锁从中穿过掉下，绑在一个遍体鳞伤的男人的双手。他被剥光上衣，瑟瑟地发抖，他正是萨缪尔。看得出被装在麻袋之前，他受了不少拳打脚踢，身上满是青紫的斑斑点点的淤血痕迹。那间囚笼除了粗大的铁棍，还有一层激光网围着，双重防护让无人可进也无人可出。塞顿站在这间囚室旁，双手各握一把激光枪，小林也则坐在囚室对面的一把金属椅子上，恶狠狠地看着对面的萨缪尔。他脚下是一个六型边台，六根机械手从台顶的六个顶点伸出，都连着比手术台上更粗大的 激光发射器。小林野握着类似控制器的小盒，满脸狞笑。 萨缪先生，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 呸！ 萨缪尔微微抬起头，朝着小林野的方向啐了一口，说不出话。 哎呀，这就不对了吧？这个城市的人都忌惮我的武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 他按下钮，机械手之一瞄准萨缪尔的耳朵，一道红激光线破空而出，萨缪尔的左耳瞬间被烧掉了一块，伤口被烧蚀得没有流血，剧痛让他的头剧烈刺胀，眼神中充满了憎恨和愤怒，他吭都没吭一声。 萨缪尔先生，你就不要嘴硬了。凯文和您说过那他杀死的人，但他和您一定不知道，其实我从未帮过那对夫妇，没有好处我帮什么呢？你说是不是呢？无利不起早嘛。你最好老实一点，不然我怕会控制不住自己。当然了，我不愿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是很怕长得缺几块肉的人的，所以你还是趁早告诉我他们可能去哪里了吧。他们已经远走高飞了，你不会得逞的。 萨缪尔的嘴角淌着血，视线渐渐的模糊，麻胀的头渐渐沉了下去。 塞顿， 塞顿提起角落里的一个木桶，朝着萨缪尔的脸泼了过去，那是不知放了多久的水，满是绿毛和怪味。剧烈的咳嗽中，萨缪尔清醒了，血混脏液冲了一地。凯迪庆幸多亏没让埃里克下来看到这幅景象，他藏在石头墙后，抽出激光枪偷偷探出，瞄准塞顿的头扣动了扳机，一道天蓝色光束贯穿了塞顿的太阳穴，他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。小林也心中猛地一惊，朝光的方向急头转看。 是你？ 小林也脸部肌肉极度地扭曲着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这个伪善者。 KDA 用激光枪瞄准了小林野的眉心，小林野二话不说从椅子上摔下，扑倒在六边形的台中央，双手撑身连连磕头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敢了，饶了我吧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 你把萨缪尔先生带走，我再也不敢阻拦你们了，要什么我都给你们，请不要杀了我，请不要，请不要。 他抬起脸，泪水和鼻涕俱下，神色甚是恐惧，仿佛再过一会儿这家伙就会尿湿裤子了。 KDA 便垂下枪口向小林野走去。 凯文，别听他的。 萨缪尔挣扎着呼号，嘴里的血水却让声音含混不清。就在 KDA 向前走几步之时，小林野暗中突然按下了激光台的控制钮，伴着他的脑电波发出的定位信号，六只机械手全部瞄准了 KDA， 红光急射。 KDA 猛地向前扑出，身子与光路平行，从光线的缝隙中穿过，从激光的包围中正面突入，有些光灼穿了他的衣服，一道最大的疤痕从右前额贯穿到下巴，露出里面的银白色金属。小林野的射击失败， KDA 趁着激光台自动充能的间隙落地急冲，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提起来，右手夺下遥控器扔得远远的，蛋白质烧焦的味道在 KDA 身上弥散着，直冲小林野的鼻腔。小林野绝望的不知是哭还是笑。 你对埃里克做了什么？ 为什么他会让我休眠？ 洗脑，可恶的洗脑，只能持续那么一小会儿。要不是你跟着去，就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洗脑了。不过已足以让他亲手关掉你。可恶，洗脑洗脑，他妈的洗脑。没想到他竟然跑了，还把你找到，他妈的真糟糕。水 他仿佛疯了。 KDA 把激光枪抵在小林野的额头上，扣下扳机，天蓝色的光在岩层上留下了一个洞。他用激光枪在囚笼底部横扫一通，把那些光网的发射头切断，然后双手握住铁栅栏，向两侧掰弯迈进去，解下了奄奄一息的萨缪尔。走吧，埃里克在等着我们。坐在石阶的转角，听里面发出的声音，埃里克心跳不已。他知道里面的情况一定很激烈，脑子里充满了上去帮忙的想法。然而他还是严格遵守了与哥哥的约定。当驾着萨缪尔的 KDA 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，那颗悬着的心伴同泪水终于安然地落了下来。 KDA 扒下图书馆楼顶的死士兵的衣服，几下撕成布条布块，与艾利克一起给萨缪尔擦净身上的脏水，包扎伤口。都结束了吗？萨缪尔虚弱地问道。还没有，我要去找那个给埃里克检查的女人，我要问个清楚。 凯文哥哥，我感觉自己没有什么不正常啊，小林野叔的洗脑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接受的检查吗？ 啊，你不知道，那天晚上其实是你让我卸掉 AI 进入休眠的。埃里克不禁捂住了嘴，连连后退。 我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啊。 小林野说那是洗脑，我不知道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如果有，我一定要消除它。你不要担心，更不要自责。 KDA 沉着地说。 凯文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 他沮丧地坐在地上。不是你的问题，都怪我们太亲近小林野了。来，站起来，不要气馁。你看凯文的伤，你这样想对得起他吗？啊？萨缪尔的话坚定有力，可说完这些，他就开始虚弱的大喘气。埃里克擦掉眼泪，慢慢的走过去，轻轻抚摸 KDA 脸上的伤。人工皮肤的模样与常人无二致，伤口却并无血出，虽然很深。 你疼吗？ 哈，我不疼。看着 KDA 的惨样，在他的心底也产生了伤口。KDA 下楼解决了分散着的守岗士兵，三人登上卡车朝城中心的废医院开去。天色已经转亮，太阳还未升起。废医院大门仅剩一半，此刻用块石板勉强地挡着，名为晴的女人正在挑逗着一个守门的士兵。两个人的话越说越暧昧，听得门侧另一位士兵心里直恼火。两个人正如胶似漆的交谈时，卡车突然出现在医院的门口。 KD 和萨缪尔用枪分别击毁了守卫的武器，晴见到惊叫起来。 KD 走下车冲街上高喊， 小林也死了。 声高震彻四野，人们纷纷从屋子里探出头来，原地呆住，就像原子的链式反应，将使得这城市发生巨大的变化。KDA 走到惊慌失措的晴面前，抓住他的手。你们对埃里克做了什么？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，看着 KDA 满脸怒火瞪着他，双目暗藏杀机。 啊，我只是按小林野的先生指示办事，饶了我，求求你了，小帅哥，饶了我吧。 他姿态变得柔媚，似乎想博得 KDA 的欢心。 那小姑娘没事，检查检查其实就是洗脑，但射线照射只是一瞬，洗脑现在已经早已失效了。 KDA 没有理会他的狐媚样，右手在他胳膊上钻出五个指印。晴惊慌的泪和冷汗把脸上的浓妆冲得稀烂，露出底下的坑痘和黑麻，假睫毛也掉了。他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饶。 KDA 松开他的手，走回卡车。 可以放心了，萨缪尔先生。 摩托车放在哪里？ 在医院的后面。 警卫和士兵们失去主心骨，霎时化作一盘散沙，纷纷避开 KDA 等人。一些军民见情形这般，便趁着 KDA 走远，开始试探着向废弃医院里跑。那里有不少好东西呢，食物、水、药品、仪器设备、燃料。守卫并不阻拦，且如梦初醒的也跟着冲了进去。 KDA 不想管这些，背着萨米尔拉住埃里克，找到小林野私人停车场上的红色摩托车，离开了这多事之地。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大楼，争抢和互斗开始了。在隐蔽处吃了午饭， KDA 帮埃里克整理包裹，萨米尔休息。 凯文哥哥，摩托车的状况还好吗？他们有没有动手脚啊？ 埃里克问。啊，没有，我检查完了，估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手。 这帮坏蛋， 我希望不要再遇到这样的人。萨米尔摇了摇头，看那些居民的争抢，说不定还会出下一个小灵野。唉，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啊，就像一群人推翻一个小林野，夺下了政权，然后没多久便从这群掌权者中再出现第二个小林野，横征暴敛，甚至超过前者。 你是说那些居民自由了还会互相奴役威胁吗？ KDA 问。也许吧。 那么消灭小林野好像什么意义都没有啊。 不，不能这样想，消灭当下那些巨大的恶霸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你做的事情是对的，至少对社会有短期的疗效。萨米尔的话埃里克似懂非懂。 爸爸，包裹收拾好了，哥哥我们走吧。 他脸上又露出了甜甜的笑脸，笑得萨米尔心底无限的温暖。 KDA 点点头，把包裹放到行李架上，摩托车发动，三个人沿着南去的路缓缓地离开。摩托车很快出了城，驶向丘陵区。萨米尔和 KDA 各自忙各自的事情，却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小林也说过的 KDA 体内大脑的事。埃里克的手触到了 KDA 衣服上的破洞，抚摸着一道道烧焦的痕迹，心下难过。他怕被说自己又哭鼻子，便装作擦脸的样子，顺手抹掉眼眶里的泪花，可发红的眼圈是消失不掉的。 不要担心，一切都会更好， KDA 说。哎，对了，凯文，你认为身体对人重要还是心对人重要？萨米尔忽然问。 爸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埃里克扎辫子的气声不知何时已经断开。 或许是心吧， KDA 答道。没什么，当我没问吧。荒凉的大地上，红色的光化成了一道线，伸向远方。风起了，吹打着求生的旅人，地上石头少了许多，干稀的土壤渐渐多了起来，远离植被。车轮四周的扬尘渐渐弥漫成了烟锁。萨米尔给埃里克和自己戴上了面罩，三个人便驶向了未知的彼方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。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的树，沉默的对我哭诉，每个街旁的月。 星星广场，回家开始悲伤，愿望化到规章微凉，无人把这声响思念的白风醒了，在维多利亚的夜空下写着打开奖状色的手枪，交给的手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烛光相赏，腐化的假象，矛盾多么大堆积的思想，根据被完美埋葬，那种龙数量尽早的追着上 大学的是花里自如的中场，我会肩上雪上神奇的光，风干最后一行留声，黑色的墨染上光， 没有脚印的土壤，队伍的希望幻想，可以鲜艳的服装，每个老板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耍光，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，那叫做欲望，发发的发的发发的大发发的发发，越过人性的挣扎，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，我们可以也欲望变冷，但必须也值得去向被动，我的体重到最后一块不长也平常，我听见脚步是医疗的软皮鞋，跟着推开门，晚风风冷，没有的你只能打自己停在羞涩的名字， 上下